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呢係返到嚟今晚嘅浩浩汤汤。咁今日嘅主題呢仍然就係 idiomatic English， 即係各種慣用嘅英語啊、俚語、俗語啊、言語啊咁樣。咁頭先都介紹咗好多好多㗎啦，而最近嗰幾句呢就都係同動物有關嘅、我特登將啲同動物有關嘅就組埋一齊啦。咁頭先啱啱就講話 let sleeping dogs lie， 即係瞓著覺嘅狗呢你就唔可以騷擾佢啦。咁講真，其實佢會咬你啲嘛。好啦，咁但呢我哋跟住落嚟呢個都係同狗有關嘅喎，睇下呢句係乜嘢。嗱，呢句有趣啦、，the tail wags the dog。嗱 ，wag 咧本来就解摆咁解，吓、咁就摆尾啦，系嘛？咁、其实佢好有趣咧，就将一句说话正常嘅说话就倒转嚟写。点解咧？因为只狗通常就会去摆尾啊嘛，要摆尾巴，所以应该 the dog wags the tail 嘅、但佢就倒转嚟写，倒转嚟写， 即系 咩意思咧？ 即係本末倒置啦， 係啦，就係咁啦，一語中的啦，係咪就係本末倒置啦、就即係話呢，即係本來應該係 A 決定阿 B 嘅，或者 A 係份量重嘅，係主腦人物嚟嘅，阿 B 呢就可能係啲咁嘅閒角嚟嘅，或者嗰啲咩嘅啫，即係二等嘅啫，但好多時呢反而就係嗰啲咁樣嘅閒雜人等呢、就係決定咗個大局，或者就影響咗呢啲咁樣嘅重份量嘅人嚟、去做嘢咁、樣呢就本末倒置啦。咁、所以佢意思就即係話呢嗰條尾巴呢就控制嗰隻窩窩狗，咁呢個就即係顛覆咗。 咪但係呢 mix 寫個啲都係會咁樣有影響嘅。 有影響係咪咁當然呢其實我哋中文有一句呢有少少類似又唔係一樣嘅、但係就唔同嘅就叫做屁股指揮腦袋嘛。 啊係喎。 係咪 你坐邊個作崗位 啦，但係佢屁股就係話因為你坐邊個位係咪、你喺邊個崗位你就會講咩說話，或者你係個思維就會受個影響。咁嗰、個呢就同呢個有少少唔同，但係即係話嗰個倒轉嘅含義有少少 類似啦，係咪 ?The tail wags the dog， 好有趣嘅。其實有套電影呢荷里活呢就係、叫做wag the dog 嘅。就係、兩個我都好鍾意，一個就係、德斯丁·霍夫曼、就同埋羅伯·迪尼路做嘅，就係、嗰個總統即係、去、一個性醜聞。咁呢就羅伯迪尼路呢就係、要嚟去保獲，咁、就揾咗呢一個德斯丁霍夫曼，佢係一個過氣大導演嚟嘅，咁、就係要點樣直情就係做一場戲出嚟呢嚟去掩蓋呢個醜聞，咁嗰、就叫做 Wag the Dog 嘅嗰套戲，好有趣。 德斯丁霍夫曼係咪做過 Rain Man 㗎？ 係 Rain Man， Rain Man 好睇㗎，好睇， 好似同 Tom Cruise 添喎，嗰時 Tom Cruise 喺度生嘅，係啊係啊，佢講係一個自閉症嘅人啊嘛 ，Tom Cruise 做佢細佬嘅，但係套戲其實係幾悶下噶， 賭錢 嚇，我嚇咁我唔記得咗啦，即係個細節，因為好多年前啦。好，下一句唔該。哦，呢、這個簡單啦、 落狗屎 係啦，就係即係我即係人哋咧就比較文雅啲，雖然咧啲貓貓狗嗰啲嚟，我哋叫落狗屎，我都唔使多講啦，係啦 ，raining cats and dogs 啊，但係呢句咧 ，is out of the bag， The cat is out of the bag， 知唔知？估唔估到？ 估唔到喎。 佢已經 即係話咧，個秘密已經外露咁解，係即係話咧，你秘密咁收埋只貓，但係只貓就走咗出嚟，咁、所以咧就叫做 the cat is out of the bag， 即係話嗰件事咧已經，我哋講俗而家通常叫咩啊？叫揚咗啊， 或者黃咗， 係即係如果你黃咗仲衰，黃咗我成日覺得有啲黑社會嘅味道咁樣嚇，我唔知係咪 露出馬腳咧， 露出馬腳冇錯啦，即係露出咗馬腳啦，或者叫做曝咗光啦，曝咗光啦 ，the cat is out 咧，即係話係你都唔使去遮遮掩掩啦，係人都知。知啦咁解 ，the cat is out of the bag 係嘛，係人都知啦。好，下一個，呢個簡單啦，其實冇乜特別嘅。其實佢就話，只貓走嘅時期，啲老鼠自然就走出嚟玩嘛，搞搞陣啦。咁通常都係啦 ，boss 放假嗰日，我哋 office 啲人都係咁啦，係嘛，又叫外賣啊，咁即係下午茶咁，就係咁嘅意思咯。 嚇 ，when the cat is away， the mice come out to play。 好， 係下一句。诶，呢一句咧，其实我最唔中意，我唔知啲鬼佬谂埋晒啲咁样嘅，叫做 There is more than one way to skin a cat。 好恐怖啊！ 恐怖啊！ 系、 啊，将只猫嚟去剥皮啊，吓 做皮草， 佢唔系咁嘅意思。 即係好多方法做一件事。 係啦，哎呀，Jeffy 完全正確啊！其次即係話我做人咧，就唔好死咕咕，就唔好一部通書睇到腦。同一件事咧，我哋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做嘅，嚇、啊、就靈活變通啲。That is more than one way to skin a cat， 其實係咁嘅意思嘅，但就講到咁恐怖，咁即係揾嚟搞真係。好，下一句。嗱，Monkey's Ranch 藥摸係咩意思咧？ Range 點解 ？Range 咧其實係解士巴拿，即係就係我哋嗰個叫做螺絲鉗啊，即係喺我哋維修啊、工程啊嗰啲機器嘅時期咧，就其實佢個名係有一個叫 range 嘅，我哋扭螺絲嘅。即係佢 monkey's range 其實好簡單，冇乜意思嘅。嗰啲西方嚟講就係話，即係搞破壞咁解。佢咧其實背後有意思就係個 monkey， 當然就算佢揸住個 range 咧，佢都唔會真係同你維修啦。佢只會搞到亂曬龍嘅啫，整到啲嘢爛曬啦。咁但係有時我哋好得意啊，我哋甚至再進一步咧，就係話要 throw a monkey's range into it， 就即係話你將一個咁樣嘅馬騮嘅螺絲鉗抌落去咧，咁你將個 range 抌落去部機器入面咧，於是就啲機器就卡住曬啦。咁於是咧就唔喐得啦，就或者係壞咗啦，或者甚至出煙啊，會爆炸咁啊。咁所以咧，其實呢個 monkey's range 咧、那個含義就係搞破壞，咁嘅意思。好，下一句。One bird in hand is better than two in the bush、 哦 啊、我們都直情有時中文都照講的啦，是吧，一鳥在手就好過勝過兩鳥在林，我們通常就是、其實 bush 呢就是解決一些矮的叢林的，咁但我們就費事中文就這樣叫林囉， 灌木囉， 灌木灌木冇錯啦，我們說一鳥在手，即是說呢我們情願是有些東西是穩陣的，有渣拿的、就好過呢你話俾我聽，嘩你可能有好大回報的，但係其實得個噏字的都唔知道實唔實現得到的，咁所以呢就即係呢個叫人呢就要即係實際啲、實際啲咁解。好，下一句。 好。 啊呢、這個就俾你估下啦、啊、,a wild goose chase。Goose 就係一隻鵝啦、Wild Goose 就係一隻野鵝。 最咩 啊，以前有電影學你會叫野鵝敢死隊嘅。講一啲僱傭兵嘅，不過唔好拆開。哦、Wild Goose Chase 咧， 會唔會好亂咁解咧？會唔會 啊？都差唔多啦，有咁嘅意思。嗱、因為個 wild 字啊嘛，野啊嘛，佢 Wild Goose Chase 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叫咩咧？係呢個盲中中。 哦哦。 咁樣去呢、這個一個尋找。 哦、 一個 盲中， 即係呢、其實分分鐘都係同頭先一個類似一叫徒勞無功啊、徒勞無功嘅、你就係、即係唔係好肯定你個目標喺邊，或者你都唔肯定究竟個賊去咗邊、或者個間諜走咗去邊，係啦，斷估冇辛苦個艇咁、樣呢就係咁盲中中咁就去即係個大搜查啦， 大搜查 咁、我哋呢就叫做 wild goose chase、即係話呢其實嗰、那個搵到個機會呢是好微嘅，就叫 Wild Goose Chase， 系、啦，亂嚟啦咁樣，系冇錯，好下一個，呢個咧嚇，嗱你要知嘅呢、這個， 我 嗱 pack 咧， 我知啦，啊唔係， 你講你講， 我估同財哥同財哥你咁， 有絕對有關係啊，絕對有關係啊， 係啊，就係、是、財哥誒，唔係應該係。 是不是根德夫人還是根德夫人？ 不可以，有少少相反，根德夫人就是那個跟著老公，他這個 hand-packed husband， 嗱 ，hand 就係解母雞， 係啊 ，pack 咧 P-E-C-K 咧，其實就解啄咁解，啄啊，咁但係 hand pack 嗱啄咧，其實我哋知道咧，我哋一班人入面一個團體也好，特別係公司唔使講啦，翻工咧有個所謂叫 packing order，packing order 嘅意思咧就即係話咧。就算唔係公司，公司好明顯啦，因為有曬唔同嘅崗位啦，邊個係你嘅上司，邊個係你下屬咁啊。咁但係有時好得意嘅喎，即係總之就算有一班朋友都好咧、但係都有啲人咧就係、永遠係比較即係霸王啲，或者係啊 outspoken 一啲。 咁佢又係即係個個睇佢頭啊咁樣。但係有啲人咧就做下四，我哋叫做嚇、有咩都揾佢做嘅咁樣樣係嘛。咁、原來入面咧就係、有個所謂叫做 packing order、啊，即係講咯，又係誇張啲，不過唔好同佢賣告白唔係幾好啊。即係有時講笑啦，講咩四。个小生嘅旅行啊，咁样样，咁、可能，诶，乜嘢都系揾阿 Joe Junior 去做嘅，咁样样系嘛，即系咁样啊吓。其他嗰啲，我觉得我江湖地位高啲咯，咁样，嗰、啲叫 packing order、 哦。packing order 系好 toxic 嘅，即系唔别好唔系好似 hierarchy 唔一定噶，啱、packing order 咧，其实有好时就系话唔一定系以根据你个岗位嘅、当然你根据岗位都得，但系好多时就系话，就算一班朋友都好咧，都有所谓 packing order、哦。咁当然咧，一群动物入面系有嘅，系、嘛？即系话，譬如有一只。 就算有幾隻公雞都好啦，原來有一隻係威啲嘅，係、 嗯、 嘛？咁就即係其實咧，佢啊啄啊阿甲啊啄啊月啊月啊啄啊丙啊丙啊啄啊丁咁叫 pecking order， 其實咁嘅意思啊嘛。其實係一個咁樣嘅叫做權力架構。咁、 哦、 但係呢個 hand peck husband 咧，咁、嗯、你估到啦？ Pet husband 俾个母鸡系咁啄， 哦，即系俾个老婆虾， 系 小男人， 小男人咯，咪就叫小男人咯。讲、哦、得夸张啲咧，就叫老婆奴、哦，但系就唔一定去到咁嘅地步，就叫小男人。咁、哦、但系咧，正如呢个阿甄子丹喺叶问第一集入面讲嘅说话， 老婆系用嚟锡，唔系用嚟打嘅。 唉，佢都唔系嗰个，佢话一人问啊嘛，佢话叶问，哇，睇你好似好怕老婆啊，嗰阵时阿洪黛林做啊嘛，系嘛？佢话你错啦，呢、這个世界上咧系冇怕男人。嘅老公嘅，系只有尊唔系 ，sorry 唔系怕男，怕老婆啊，嘅男人系只有尊重老婆嘅男人，佢即系话咧，我系尊重老婆啫，咁解吓，佢哋 handpack husband 啊，大家识呢个字啊吓，好，下一句啦 ，red herring， 又 herring 咧，其实系一种鱼嚟嘅， 鱼嚟嘅。 系啊、哦，一種魚。 嗰啲咩？ 咁啊 ，red herring 啊，紅色嘅 herring 啊、哦、，herring 我唔記得咗啦，我好似查過又唔好記得啦。那個中文呢個咩魚？大家可以上網查啦，就是、H E R R I N G， 都考起㗎。你以為係一個動詞嚟嘅，有 I N G 係嘛？但其實係一種魚嘅名。red herring 咧，呢、這個你係難估嘅，你就唔知名。就唔係啦，唔係好夾。red herring 咧，其實都好大程度上係解假警報。或者是一個誤導你的線索， 哦， 嚇、啊，即係話咧，譬如我去查一單案嘅時期啊，嚇、哦，即係想話查個水落石出啊，點、哦、知突然間咧就有啲線索出現咗，但係原來後嚟嗰啲係 逼你， 即係人誤導 程咬金， 有唔同程咬金，程咬金就從中作梗，即係令件事進行唔到叫程咬金啊嘛，但係佢 red herring 咧就即係話咧錯誤引導咗你去一個、哦、一個錯嘅方向，咁、就叫 red herring 啦、嗯啊、因為佢即係一個假嘅、情報、嗯，假情報咁上下嚇。好，下一個，嗱、呢個咧 make a beeline。 哇！呢、這個估唔到啊， 其實蜜蜂排隊叫蜜蜂。 係啦係啦，咁就 make a beeline 其實同下面一個我就俾咗 tips 㗎啦，其實係一樣意思嘅。咁、single file 咧，知唔點解啊？譬如我哋排隊嘅時期。哇！嗰、那個管理人員或者嗰個保安 單行 係啦，單行你知啦、哦，尤其好似你嗰啲我哋睇自由行啊，咁啲人冇乜排隊概念嘅，等車嗰陣時候，哇！啲湧而上噶嘛，咁、但係咧係又係叫排隊啊，但係佢根本就係唔係單行嘅就冇意思啦，係嘛？咁、所以其實你排得隊就其實要單行先有意思噶嘛，咁、所以單行咧英文就叫做 single file，OK 嚇，即係 queue up 啊 single file 咁解係嘛排隊，咁、但係上面咧咩叫 B line 咧有類似嘅意思，但係佢。個意思係多咗一層， 好難好難去做呢件事，根本跟 哦唔係唔係，其實個意思就係話勁直去，即係話係， 哇 成班人就跟住去啦， 哦 係嘛、 哦， 即係譬如哇啲人話哇喂嗰度有嘢睇啊，於 是、哦、即係有人喺上面譬如表演嘅，即刻全部人望上曬個天。 咁但係嗰個又唔會咩嘅 B line， 咩、哦、嘅 B line 都係即係差唔多單行前進咁意思。 之前有啲社會心理學家 咧，咁譬如咯，係啊，哇哇嗰度有個男仔跪地俾女朋友巴掌喎，咁喎喺尖沙咀咁，哇！於是你成班人本來就喺天星碼頭嘅，一聽見有人咁講喺個五指旗杆定乜鬼啊，於是咧哋 all make a beeline to to 嗰度啦，make a beeline 即係 一窩蜂，係啦，少少其實個蜂字嚇嚇一窩蜂，但係咧佢即係徑直去嗰度咁嘅意思嚇，就跟住去啦，就 make a beeline。 個徑點寫咩徑？ 佢徑字咧通常係撐艇仔嗰個徑。即係話啦，好勁啦，好勁就力字旁啦、哦。我哋唔愛個力字。嗱，當然啦，你小羊腸小徑就雙企引啦。咁、我又唔愛雙企引，又唔愛力字旁，其實就係愛嗰、那個，但係即係經啊，經濟嘅經，唔係橋絲邊，但係就用餐艇仔。 好少用喎、啊， 餐艇仔。 好少用呢個字、啊。 通常係書面語嘅，即係徑直或者徑字、就我就一個人去就叫徑字啦。